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在即将到来的上海国际车展上，捷豹路虎中国与奇瑞捷豹路虎将联袂登陆6.1号展馆。在这场顶级的汽车盛宴上，捷豹首款纯电动跑车型 SUV iPACE 概念车将在中国首次亮相。路虎揽胜家族全新力作揽胜星脉也将上演中国首秀，而全新一代路虎发现、捷豹 XFL 以及2018年款的捷豹 F-Pace 等重磅车型也将闪耀登场，与全车系一同展现捷豹和路虎品牌不断驱动创新的迷人设计、领先科技和非凡性能。此外，展台还设计创新实验室、捷豹 Formula E EV 体验区和路虎品牌体验室，以及富创意的感官体验，呈现捷豹和路虎的强大产品力。 日前，一汽马自达公布车展阵容，未来派轿跑 SUV CX4 和中高级运动旗舰全新阿特兹登台亮相，并且根据官方消息透露，马自达品牌将于车展中对全新 MX5 RF 版车型进行中国首秀。2016年，一汽马自达实现了整个产品体系的升级换代，相继推出了 CX4 和全新阿特兹两款6.5代产品。自双明星产品上市以来，两款车型收获了良好的口碑。若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轿跑 MX5 能够加入，既可满足马自达忠实粉丝的强烈需求，也会令一汽马自达的企业形象更加的鲜明，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史上最大规模购车盛宴任性开启，哈弗 SUV 10亿红包火爆来袭， 单个红包最高金额达4990元，其中购车红包可用于购买哈佛 H2、H5、H6、H7、H8、H9 等明星产品。服务红包可用于保养、维修、购买精品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佛官网、微博、微信或进店扫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即可参与，100%中奖，只等你来。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更专业，所以更放心。 快车道，听直播，喊红包，大礼不断，就等你。4月19日-20日，快车道直击上海车展，神秘嘉宾公布红包口令，现金红包，海量礼品等你来拿。方法很简单，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第二步，听北、喜马拉雅、蜻蜓任意平台找到快车道直播专区。第三步，等待红包口令公布。第四步，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语音喊出口令即可。一次没中别气馁，中奖还能继续喊，只要你敢喊，我们就敢送。详情请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感谢一汽马自达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易蕊。 大家好，我是老车。 好，老车今天底气十足，因为你来到了上海是吗？ 嗯，大魔都，嗯， 吃了本帮菜之后，就觉得自己的底气十足了呢。 小龙虾 啊， 小龙虾， 很辣的是。 昨天吃的那叫小龙虾， 啊、小龙虾不是本帮菜啊。 什么玩意儿，本帮菜跟他没关系、啊、 来开个玩笑啊， 对，明天就开始直播了，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确实要跟大家去聊很多东西，因为 没错、嗯、 我们今天在转馆的时候也是看到了一些这个比较新的车辆，然后可能今天拿过来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通很多条的这个网络直播的线路，你比如说是听贝 FM 下边的这个快车道的这个直播平台， 哎， 然后喜马拉雅 FM 下边的这个快车道的直播平台，包括蜻蜓 FM 下面的快车道的一个直播平台，也就是说通过网络可以来收听。再有呢，就是有几家的省台也会跟我们来共同的去直播本次车展的一个盛况，包括广东啊、江苏啊、成都啊，然后还有这个 山西啊 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明天呢，我们在直播的期间还有喊红包的活动。而这红包呢都是真金白银的现金大奖送给你们，所以大家想了解上海车展的最新状况，听我们节目，然后一边听着呢还能一边把红包喊了，我觉得这事儿特别酷。先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明天你就少一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到时候你听着之后你直接喊就行了。 对对对，没错、啊、没错，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具体的一些直播包括喊红包的信息流程呢，我们也会在微信上给你推送，你要是不明白呢，今天我也不跟你多说，你就关注我们平台，然后你就能了解到这个喊红包的具体流程了，关注我们推送啊。行，今天是准备车展，其实明天应该是场硬仗。老车准备好明天跑几个馆了吗？ 嗯，依旧每年都差不多吧。 嗯，我已经看你把失传已久的那双片鞋拿出来了，就是走路特别轻快的那款啊。 嗯，我那是高科技的。嗯， 高科技片鞋。 我跟大家说啊，四叶草展馆上一次上海车展，所有参加的媒体老师应该是部署在27000家，对吗？ 差不多吧，三万上下， 三万上下。 基本上，大家可以算，按照我的部署来说的话，1000步将近是500到600米。 哦吼、嗯，你想吧，然后还分上下层。 对， 然后坐电梯的时间我们还不算， 因为它电梯是在外面的。 对， 它电梯不像这个广州车展一样，它是在这个馆内的。 对， 所以这个四叶草的这个展馆确实。不小，确实不小。 说这个大小怎么比？说跟那个虹桥的整个的交通枢纽比还要大。 还不是那个机场的跑道，是那个就是航站楼的外围，再加上虹桥的这个火车站。 跟他是不相上下，好像比他大，应该是比他大。 然后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先聊点咱们的期许吧。其实我们每个人来车展都有抱着自己一两款心仪的车型或者期待的车型来的。老车，你最辛苦，你先说。 好，跟大家介绍一个。这届上海车展其实新车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上海车展的这个地位啊越来越重要了。然后我在这届车展上，我觉得应该是宝马五系吧，全新的宝马五系是一个我比较期待的一个车，也准备到展台上去好好看一看。 人称宝马五大船又来了，是吗？ 对，大船，这个依旧是加长的五系 L。 说到这款车，其实大家最先能够想到是七系，小七系嘛， 对， 是吧？咱可以这么说。然后说这一回的造型和外观的设计理念都会沿袭宝马最新的七系的那套设计，放在五系上面。我觉得五系在整个的宝马品类当中应该是比 卖的最好， 比较说白了，我觉得是比较接地气的，因为大小够。然后上七系呢，又可能会觉得有点贵，实际实用程度上，五系已经能够承载宝马这个品牌里边的精髓，又能够负担起来行政包括家用的一些东西。这要是放儿童座椅，后边放三个都没有问题吧？ 你说是竖着马扎还是 横 着马扎？ 横着马扎， 我觉得竖着马扎都没问题。 我觉得宝宝的大长腿有2米，也估计也都能坐下了。 对，因为这个五系它确实是越做越大，然后七系也是越来越大，三系也越来越大。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豪华品牌的这个只要是 Li 的这个车型，就是越来越大的。而且这款车型，咱们最早是在2017年，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底特律车展上，就看见的。然后这款车 我们都没去。 给我们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挺好看的，而且是加了那个 performance 的那个套件之后，确实是挺不错的一款车型。宝马五系它实际上现在在国内就是限售这几款车啊，它是真的性价比挺高的了，因为不到40万你可以买一个至少是宝马520这个选择。就看现在新款的这个五系它最终在公布价格的时候，它会有多大的这么一个惊喜吧。 对，咱们今天呢聊的是我们几个车展期许的一些车型，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您要是对哪一款新车感兴趣，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明天我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哈弗 H6 1.5T 手动挡限量抢购火爆开启，线上支付999元，购买抵扣券可享16000元现金优惠，抵扣券10日内有效，登录哈弗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参与，抢完为止，只等你来。 哈弗 H6 1.5T 手动挡限量抢购火爆开启，线上支付999元购买抵扣券，可享16000元现金优惠，抵扣券10日内有效。登录哈弗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参与，抢完为止，只等你来。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新车来了，欢迎回来，老车。那个，我有个问题问你啊，我觉得五系已经够长了，你还觉得它可以再长一点吗？ 再长可能就比例不对了，然后还有七系在上面呢，你再长的话，那就不好了，我觉得。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一代的车型轴距没有变化，但是尺寸还是稍微扩了那么几毫米来意思一下，是不是？ 其实 真的像洪城说的一样，五系应该是够用，就不是，它不是够用，它不是应该够用了，是足够用。 咱们不有句话吗？林川跟静美愿意在车里翻跟头。 对， 宝马五系，我估计我们在里头挤一挤，翻个跟头也没问题了吧？ 差不多吧。 国产之后的宝马五会比海外车型的轴距加长133毫米。这133毫米其实 一个巴掌的 啊，对，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一个巴掌长度 啊。其实对于一个后排的这个腿部空间呀，还有其他空间的一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你能至少能塞下将近13立方厘米的赘肉。 对，再就是这个车的一个外观的变化，我觉得它的一个大灯的组的变化呀，还有一个 M 套件的选择，真的是更加的，我觉得。好像这一代就是宝马五的这种运动性更浓了，我是这种个人感觉啊。 我看现在的宝马五啊，就已经跟七分不太出来了。就你从侧面线条，你别去量这个车身长度，车身长度还是有差别的。 是，我 包括什么宽啊、轴距啊。 我问二位啊，就是这个如果有标轴的卖，你们会买标轴的？ 会啊会啊， 没钱啊， 你不会买长轴吧？ 也就是说 不是 两者相选，我会选标轴 啊。 但我始终认为宝马的不管是加长还是它的这个标准轴距 都够用， 都是很好的， 对 啊，因为它的这个匹配非常不错，就至少是能够做到将近50:50这么一个动力分配。 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其实我倒是期望说因为国内要发这个长轴距版本，我的期许是宝马应该把标轴跟这个 也一块 来， 就跟那个奔驰 E， 你放心，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你看奔驰 E， 它就有这个标准轴距版跟那个奔驰 E 一定会有的 哦， 就不用担心。 那我觉得 价格应该都是一样。 我觉得未来应该， 那你一定要上 Li 啊？ 为什么呀？ 你 为了那13厘米啊，你容下你那13立方厘米 的 赘 肉， 对对，你们这帮白眼狼。好，我们来关注下面几款车。哎，一寻老师有期许的车型吗？就是有期待的。 去年广州车展的时候，然后参加了那个长城魏品牌的这么那个魏派的发布会，然后也是专访了这个魏总，就是所以我就对这个品牌其实是充满好奇的，而这种好奇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且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一些少数媒体的一个试驾了嘛，然后他那个 VV7 就是应该是魏01吧。它 对对对， 就是它的那个内部代号版本已经现在已经正式叫做这个 VV7 了。 嗯， 然后从这款车型来看的话，说实话，我们见到了很多哈佛，不管是 H6 Coupe 还是 H7 那样的影子，但是正如我在这个去年广州车展上所见到的它试装车那种感觉一样，咱们先不说它好不好看啊，它的装配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内很先进很主流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我认为这款车型是我现在真的是比较关注的。而且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它到底它不是要单独建设渠道吗？它的这个渠道将来建设的会怎么样，我特别特别关注它。 我们说回产品本身吧，前两天也是爆出了最新它的搭载动力总成，那个 GW4C20A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234马力，360牛米，然后匹配的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嗯， 这套系统我包括这个参数，我觉得应该我们是在之前的产品上是不怎么见得到的。东西应该是新的， 应该是跟哈佛 H7L 的那个 2.0T 发动机差不多，但是 同源，但是有提升， 可能对，应该是有提升，因为我记得老车当时在大理试的那个是350牛米的版本。 对，差一点儿， 对，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动力表现感受应该是差不多的， 应该差不多的。 哦， 然后他说是啊，现在这个湿式的就是这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器啊，将来是在保定来自己生产了 啊。 是格特拉克的那一款变速箱吗？ 就是不是，应该是自主研发的。 自主研发的， 将来也会，就是长城也会做这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器变速器。 那这个 现在这应该还是格特拉克的。 我觉得那如果真的是以后装上了自己产的变速箱，那这个真的是让人侧目相看了。刮目相看， 侧目相看，哎， 侧目相看是 翻白眼啊，还是 膀胱是吧？ 这个 是我，这个是我关注的一个车型之一。 但我上次跟刘洪仓老师聊天的时候，他透露给我点信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哈佛的试驾，他说了一些驾驶感受，然后跟我说，其实长城未来的那个就是有合作技术那个双离合变速箱是个挺重要的看点，他跟我说期待一下，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 对，因为他开始现在已经有这个投产的计划了。 哎呀，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啊。而且说句实话，我们看到这个 VV7 的时候还真是觉得挺漂亮的台车，也觉得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图片。 对，自主品牌冲高端嘛，所以就是都让大家能够试一下，而且这个价格应该不贵。 但明天等价格呗。 嗯哼， 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关注我们有一些期待的车型，接下来会是哪一台你也可以猜一下，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跟我们互动。好，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D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听直播，喊红包，大礼不断，就等你。 4月19日-20日，快车道直击上海车展，神秘嘉宾公布红包口令，现金红包、海量礼品等你来拿。方法很简单，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第二步，听北、喜马拉雅、蜻蜓任意平台找到快车道直播专区。第三步，等待红包口令公布。第四步，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语音喊出口令即可。一次没中别气馁，中奖还能继续喊，只要你敢喊，我们就敢送。详情请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感谢一汽马自达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期待的上海车展的那些车型明天就要见面喽。那今天也是要跟大家聊上几句。哎，一学老师还关注哪台车啊？ 还有这个马自达的 4S-3，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SUV， 它的大小应该比如说像自由侠呀、缤智啊、 卡宾 啊，对，然后包括什么创酷啊、昂克拉呀、2008呀这样的车型。 哦，其实这台车的话，应该大家可以参考去美规版本，美国可能现在已经有这个车型了。 嗯， 轴距是2570毫米，就2.5米多一点，然后能搭载到最高。 人家明明是不到2.6米。 啊， 2.5米多一点，应该是2510。 啊，我说少了是吧？啊，我们能预测到的话，应该是搭载2.0的。 少放多少赘肉？ 2.0的发动机是吧？ 对，2.0的创驰蓝天的， 然后 是197牛米的那个。 六速手自一体。 对，这款车型，我是关注在哪儿啊？因为这个创驰蓝天技术，包括这个混动设计是很好看的，这是我们哥几个一直认为的，尤其是配上它那个红， 对， 或者是那个就是类似于金属灰那样的感觉的那样的配色， 没错 真的是很漂亮。4S-3呢，就是它其实是应该是延续了就是4S-4那种轿跑版的那种设计，你别看它是那种车身很低矮。但是它离地间隙一点都不小。 4S-4 咱们一开始就是看的时候都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纯 crossover 的一个车，那可能就是底盘加高了一点点，但当时没想到的是 4S-4 离地间隙将近有20厘米， 就190好像是 190多。 对 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大轮毂，然后大轮圈，再加上这个低矮车身，你会感觉这个挺漂亮的。所以，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是看这种外观的设计、颜值，以及说小型 SUV 在市场潜力当中。那么其实马自达的这个小型车也做得非常好啊，就是当年的马自达2，当时也是卖得非常非常不错的。 是的， 所以 4S-3现在有消息说是应该是放在一汽的这个马自达的序列当中，进行国产。所以我们也是最终在明天吧，确认一下这个时间，而且明天咱们也会在直播当中会有这个，一马的一些领导过来跟大家讲这个事儿，我估计也会提到这款车型。 OK， 其实提到小型 SUV 啊，我之前去趟欧洲看到了一辆车，还挺漂亮的。但这一回大家应该见不到实车，就叫那个 CHR 丰田的那个吧 ，CHR 有。 它是来实车吗？ 有，应该是来实车，因为 是丰田的那款吧。 今天晚上这个丰田之夜应该就会有。 哦，那台小车如果进来的话，应该会很漂亮。但我觉得价钱应该不低，因为我在国外看到的那里边的配置和感觉的话， 非常好，是吧？ 挺好的。 丰田今年的车展会主推两个车型， concept, 一个是全新的凯美瑞。 哦， 就是在那个北美车展上，咱们见到那个凯美瑞，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车倍儿丑的那个是吗 ？CHR， CHR， 对。 我行吧，明天再说吧。这车都没见到，我说人磕碜也不对，万一人进中国特供了呢？ 那个凯美瑞其实可以多说两句。 对， 凯美瑞真是改变了我对凯美瑞的看法。 嗯， 就是它有点像锐志了，你不觉得吗？ 凯美瑞 太凌厉了，那种感觉，那不像那种家用车了。 设计感 OK。 嗯。 那凯美瑞我就觉得是整容失败。 其实我期望 CHR 能够放在广汽来做 啊， 那可能做的比一汽可能更好点。 那凯美瑞啊，我真的是这个全世界的改款真的 沈重啊。这个丰田的车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这个放到广汽这边的一般可能 就是在销量上到最后可能不是特别好看。 看看吧， 都差不多嘛， 都差不多。 凯美瑞卖的也不错， 对，尤其是现我觉得现款凯美瑞、啊， 你觉得现在荣放卖的好吗？皇冠卖成那德行了， 就跟你讲，就那么沾光，神经病啊！火了他也没火呀、啊， 行吧，行吧，行吧， 对不对？嗯、然后再说一下我挺关注那个，之前一直、嗯、DS 七 啊 ，DS 七 大屏幕，那大真皮。 但是说实话，那 DS 七的那个屏幕有一点，有一点后加装范儿。 那带大灯。还有那换挡杆可以吧、 对，确实，但是这个换挡杆现在已经在标志的这个4008上已经用上了， 那完了白瞎了， 这是白瞎 了。但不一样啊，那个标志是六速的自动变速箱、这个 DS7 用的可是八档的自动变速箱。 其实我听传闻啊、这回 DS7 进来是有混动版本的，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的这个 DS 的品牌提升还是有东西的。 DS 啊一直是那种就是我们很喜欢，但是它销量始终上不去的这么一个品牌。 它走这个轻奢和偏精英范儿的这个概念很 OK，但是其实，在动力系统和变速箱上，他们跟很多有趋同。我觉得 就是大家骨子里边可能还觉得它就是一个雪铁龙。 这回不一样，来混动了、啊。雪铁龙哪有混动呢、 啊？ 哎，然后明天雪铁龙也来 混动。 有啊，C5的那个 怎么没有？ 叫 当然有 ，Air Cross 是吧？ 好像是这么多。 那完了，那我现在就哦，我的妈呀！ 其实， 挺好看的，确实挺好看 的。这 DS 的车，刚刚红城不是提到了一个词叫轻奢吗？ 对， 我觉得任何一个汽车厂家来中国建厂，就是投入新产品，他一定是看中了这个巨大的市场。 没错， 没错。 那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你不可能把所有的4S店我只集中到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吧？ 对对对。 那我、 我明白你意思， 其他下线下的城市、二三线城市，难道我就放弃了吗？不可能， 对，它一直在铺渠道。 所以说，那你的这种风格，那在跟往下走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入进去？ 哎呀，但是 就我，你其实很就大家都能明 白 这个意思啊。 但是有些品牌一接了地气儿，接着就上不去了。 啊，对对对，是就是这样一款车。 往往 咱们国内的市场就是这样。 其实， 就是、当我们喜欢这个某一辆车的时候，您可能会捏把汗。 我们是小众，的媒体老师。 当我们不喜欢那、 就是到最后的那两天公众日的时候，你 看哪个展台站的人多， 你相信我，这个宝马五的展台一定会被围得水泄不通。 我不跟你赌咖啡。 宝骏马上要出旅行车了，你们受得了？ 310挖个。 行啊，咱们今天新车来了，大概就能跟大家说到这儿。关键是关注咱们明天直播啊，喊红包，各种新车咱们各种说，好吗？那明天节目再见，期待啊，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